红娘姐么？ 我便是红娘，何劳你动问？ 小生新张民工，字君瑞，本官西罗人士，年方23岁，是正月17日子时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，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干什么？ 小生上位娶妻呀。 走，君王府巡捕机民兵军府的黑令不人言催驾，实在为官官老夫人，只家从今年死无官各非亲，跟你娶妻之事有何难？今日心在红娘边，不然你去饮饮酒难保住啊。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